你倒是说话呀！ 你大点声， 叔叔，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方有根本是个卖茶的农民，在一次进城卖茶的途中，他机缘巧合接触到了古玩。方有根初次买卖古玩就尝到了甜头，他将怎样继续自己的豪赌人生？欢迎收听小说《文博游戏》，演播东方。 方有根从牙缝里剔出一根鱼刺，说：“爸，你想多种茶？是一个好想头，我支持。但是，我不能和你一起种茶。 为什么？”方老根不解地望着方有根。 莫非你还想做秘匠？你一年都揽不到三件货，等你靠做秘匠发达，竹子都变成笋子了。 方有根抿了一口酒，显出认真庄重的表情。 爸，在屯溪这几天我看了很多，也想了很多，我决定了，我要到屯溪去做古董生意。 什么？你要到屯溪去？ 方老根差点跳起来。 你到屯溪去做古董生意？ 是。 我看你是痰迷心窍，猪油蒙头了，中了财邪。 就你肚子里那点墨水，敢做古董生意？ 做古董得多大学问，你知道吗？ 哎，你小子，是见汪老伯的花瓶卖了大钱，你就心痒了是不是？ 汪老伯也就这一只花瓶，也是靠运气好才卖出去的。你靠什么做古董生意？本钱呢？店面呢？学问呢？你一样都没有。也想穿这只花鞋，不知道自己的脚比狐狸屁还臭吗？ 方有根耐心地听完方老根训斥完，才慢慢地从口袋里掏出岳先生给他的那张名片，递到方老根面前。 什么古怪？哎呀，我老花也不认得几个字，看不出什么讲究来。 爸，这一次啊，我可是遇见真正的贵人了。方有根从方老根手中拿出名片，有意压低了话音，使氛围显得格外庄重。 这个叫名片，这名片上写着的这个人就是我的贵人。他是个广州人，大老板，很有钱。他想在屯溪开一家古董店，托我帮他照看。他生意做得很大，满世界跑，没空闲来专门打理这个店，就想让我帮他收收货，卖卖货，打理打理店面。资金的事，店面的事，全由他办。生意做折了，不用我赔；生意做好了，我有分红。 爸，你说我去还是不去？ 这么大的好事，他怎么没看上别人，单单看上你了？ 哎，爸，方老伯的花瓶就是他买走的。 我跟你说，他看中了那个花瓶，顺便就看上我了。 哎，巴不定 我们家真要走运了。方有根赶紧趁热打铁， 爸，这是多好的差事啊， 您只管在家多种茶叶，人手不够可以请人帮忙，只要给钱人家抢着来呢。我呢，一边在屯溪打理古董店，一边还可以在屯溪帮你找销路卖茶叶。 方老根被说动了，来了劲头，端起碗举向方有根， 来儿子喝一口。 父子俩对饮了一口，这还是第一次，两人边吃边聊。突然方老根又想起了什么，伸出去一半的筷子又放下了。 有根呐，前天你许村的二姨来我们家了。 方有根应了一声，只顾大口吃菜。方老根见方有根心不在焉，加重了语气， 他是专门来为你说婚事的，为这事近两年他都来过三回了，我跟你说你不许打马虎。 爸，我还小呢，谈什么婚事，再说了我还要到屯溪去做大事呢，哪里顾得上这个呀。 你还小，你都22，虚龄都23岁了，当年你妈可是和米儿他妈订过娃娃亲的，咱们是本分人家，说话要算数。 哎，米儿也是命苦啊，你妈去世的第二年他妈也去世了，也是血吸虫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说明我们两家有缘，你妈和他妈在世时就像亲姐妹一样，你不满1岁的时候，你妈就偷偷地请算命先生替你和米儿排过八字，八字合得很，说米儿有帮夫命，你娶了米儿，这孝的日子在后头。 我不干， 我和米儿又没感情， 这事儿由不得你，就这么定了。我决定了，明年大年初三就给你们办婚礼。 老话说初三十一不用剪的，是个好日子。你要想去屯溪做事，先完了婚再走，不然哪里都别想去。 要不你到坟上跟你妈说去，她要是答应你不娶米儿，你走到天边我都不管。 方老根说完猛喝了一大口酒，重重地扔下酒碗，起身往房里去了。方有根望着他一瘸一拐的背影，彻底傻了，也没辙了。 当方有根彻底意识到他必须结完婚才能去屯溪后，他就索性死猪不怕开水烫，听天由命，再也不去想这件事了。他必须把精力放在他未来的古董店上。他先是在本村的人家里淘东西，大凡是瓷器、字画、砚台、紫砂壶，只要是老的且价格不贵，他都想收，因为他在屯溪那三家古玩店里见过这些东西，而铜器、木器、玉器、石器的他一概不要，因为他在屯溪那三家古玩店里没见着这些东西。只有一样例外，那就是竹器，因为方有根毕竟是篾匠，难免对竹器情有独钟。那时候的东西是真便宜啊，你看汪老伯家盖腌菜坛子的青花缠枝莲盘子，汪老伯说是民国的，后来方有根知道那是嘉庆的。岳先生家那只五彩大碗是方有根用8只新蓝边碗换来的，后来他才知道那是乾隆的。方有根在村里收的最贵的东西只花了20块钱，那还是刘相公求着他买的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。 小说文博游戏。 刘相公80多岁了，以前是个教书先生，现在是个孤老头，没有经济来源，日子过得很孤苦，每年靠过年时给人家写写对联，兼或给人家竹篓篾筐木桶上写写某某年某某某置办，以及在人家红白喜事上写写喜和奠，还有贺词和挽联，因此得以乡亲们一些米菜的周济度日。有一天，刘相公找上门来，一边剧烈咳嗽着，一边对方有根说：“ 有根啊，听说你现在在收旧货，你怎么想到做这个呢？”“ 啊，不是我想做，是外地的朋友让我帮忙收点旧货。”“ 做旧货好啊，做旧货好，新中国成立前做旧货的都发财了。” 刘相公说完又是一阵剧烈咳嗽，好容易咳定，喘着气从一个布包里拿出一把紫砂壶捧给方有根说：“ 哎，你看看这只壶，你收不收？” 方有根接过壶，装模作样的看了一回，问：“ 这只壶你要卖多少钱？” 刘相公迟疑了一阵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 五十块。 什么？50块？ 方有根做出很吃惊的样子：“ 你这只壶这么难看，上面花也没有，龙也没有，要卖50块？拿走拿走，我不要。” 刘相公踌躇了一会儿，苦兮兮地望着方有根说：“ 哎呀，有根呐，20块，20块怎么样？实不相瞒，30多年前啊，我买这只壶就花了20块，你买去肯定不会吃亏的，这是只好壶啊，陪了我小半辈子了，我也舍不得卖。可是没办法呀，我没钱看病啊。”镇上的医生说我得的是肺结核，要到县医院去住院呢，说不定命就没了，还要这只壶干嘛？你就只当是做好事，买了这只壶绝对不会吃亏的。昔日陶朱公做生意三聚三散。 刘相公说着又咳得喘不过气来，方有根本来还想再杀杀价，见刘相公实在可怜，就摸了20块钱给他说：“ 哎，管他亏不亏，你先拿去看病吧。” 刘相公连声道谢，边咳嗽边转身走了。刚走开两步，又转过头来对方有根说：“ 有根呐，要收旧货在我们村可不行，我们村自古以来就穷，祖上没有什么好东西留下来，你要收旧货就要到熊村、许村、西西南村那些大村里去，那些大村古时候出过很多大官大生意人，应该有好东西留下来呢。” 方有根一听，心中豁然一亮，同时又有些感动，于是说：“ 您老快去看病吧，身体要紧。” 刘相公上气不接下气地走了，望着刘相公渐行渐远的屡屡的背影，方有根想追上去再给他10块钱，但他最终还是站着没动，仰头望着天。 许多年以后，方有根才知道这把紫砂壶是顾景舟的，尽管没有落款。接下来，方有根开始向周边的村子收旧货，每天早出晚归，拎回来一些坛坛罐罐、字画、砚台、竹雕什么的，每天晚上对着那些东西翻来覆去的看。方老根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，忍不住对方有根说：你到屯溪走了一趟回来，心也野了，人也变了。我知道我管不住你了，也不想管你。我只问你，你收古董的钱打哪里来的？ 广州那个老板给我的，让我帮他先在乡下收点旧货。 方有根早就料到会有此疑问，故而回答得很利索。那你回来那天晚上怎么不告诉我？ 广州那个老板交代过我，叫我不要告诉任何人。 那你怎么又告诉我了？ 爸，我刚才想你不是任何人，你是我爸，就告诉你算了。 他给了你多少钱？你给我老实说。 不多也不少，那个老板说了，这个真不能告诉你，怕你知道了会拿这个钱去为我讨老婆。 方有根一边说着，一边颠抖着脚，眼睛斜望向远处一棵白杨树的树梢。方老根一下子气紫了脸，瞪着方有根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他把方有根从头到脚看了两回，还是说不出话，只好在鼻子里哼了一声，抖擞一下肩上的茶篓，到山上摘第二茬春茶去了。方老根觉得与其把精力放在儿子身上，还不如放在茶叶身上。方老根做的茶在这一带还是挺有名的，这是因为他只靠得住茶，所以在料理茶上肯格外费心思下功夫。方老根虽然残疾，可还是个有心智的人。第二茬春茶做好后，他背了20斤茶，亲自去了一趟屯溪，本想来个老将出马一个顶俩，不料他在屯溪待了5天，只卖掉了2斤茶叶，还被一个小痞子踢翻了茶篓，砸断了杆秤。回家的路上，为了节省5毛钱，他上了一辆黑车，结果被扔在半道上。这一番损兵折将回来，他还不得不相信汪老伯的话，说有跟着孩子有福相。趁着方老根不在家，方有根跑了相距较远的熊村、西溪南村和许村。因路途远，方有根只好坐车去，有时还得在外面住旅社。他先到的熊村探访旧货，果然如刘相公所说，这里旧货不少，可人家出的价钱吓得方有根额头冒汗，一个小瓷笔筒要卖500块，只要他开口还价，人家就把他推出门外，说他是个大外行，并且说有多少外地人早已出过这个价了。说起古董经来，熊村人嘴里也是一套一套的，方有根在那儿简直就是丢人现眼。方有根见势不妙，赶紧撤离，赶到西溪南村，结果是同样的遭遇。方有根起初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后来想着想着，他转过脑筋来了，想必是这熊村、西溪南村古董多的名声太响，早被城里人、外地人来淘过好多遍了，价格也抬起来了。这种情景让方有根感到很紧迫，同时又给了他希望和信心，因为这至少证明古董生意有不少人在做，日后说不定会越来越旺。本来他是不想去许村的，害怕遇到米儿他爸，

可掩盖，纷纷扰扰难耐，几番爱难猜，你与我两清白，桑田沧海与生俱来，几时非黑白生死。